photos and take pictures, then send them to people that I don't know. I like getting compliments, compliments, how I'm feeling. Ooh. I'm not always selfish, just bad at romance, it's not in my bones. I've always been told one day I'll find somebody.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无所谓，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再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来回赞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他一去不回。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也累了， 你哭了， 也深了， 还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你觉得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早晚会习惯。 我们的 这首歌唱不完，就别勉强。 想象 才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 爱醒着， 我舍不得让你太勉强。你觉得我如此

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Off a Senate, how I got my stripes and pendants back and out in the street. Boy, this wild, 今夜

hands up if you feeling the vibe now. Hey, hey, hey, hey, hey. One shot, two shot, go. 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就靠缘分。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有余力爱别人。 Lying isn't better than silence. Floating, but I feel like I'm dying.Still no matter where I go, at the end of every road, you were good to me. You were good to me, yeah. I know it's easier to run after everything I've done. You were good to meYou were good to me. You were good to me. You were good to me. Leaving isn't better than trying.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却染盛开，是如此灿烂，如此绝对。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 再见你。

右手臂弯住迟钝的我，蓝色披风鼓囊着巴黎放几冬，骑行在泉水小镇下坡有点陡，正好紧贴我背后， 和你在一起就会莫名的放松，所有阴翳的回忆都一扫而空，在身上烧馆品尝当地的果酒，像你清新而醇厚， 喜欢看你的笑容绽放在夏日，喜欢看你的笑容环绕着香甜的风，你戳中了我的审美点，准确的好像针灸，我微微的颤抖那紧张的喉咙， 认真讲述了每座的梦很 生动， 说实话我可不确定我能够陪你， 能过红颜一笑是我的温柔， 等我们绕过几轮冬夏的春秋，还能不能和你遨游， 喜欢看你的笑容 绽放在夏日雨后， 你融化了多少的忧愁，或许只有我能懂，你轻轻又问我， 我有没有 抱住你就不想松手，又泡在丛林里的温泉，身体凉意的作用，我微微的颤抖那紧张的喉咙，认真讲述了每座的梦很生动， 嗨嗨嗨，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拜。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Turning up emotional faders, keep repeating self-feeding phrases. I have heard enough of these voices, almost like I have no choice. This is biological stasis, my mood shifting to manic places. Wish I laughed and kept the good friendships. Watch I feel like go again. so sick of feeling nothing. Caught me hoping, stop the hurting, yeah. The hardest week's gone by, terrified. Wanna jump out the window, cause I'm thinking about suicide all the time. I can't control my mind, just the dark places. I get nightmares every night when I close these eyes, too scared to close them. My mind drifts to dark places. I get nightmares every night when I close these eyes, too scared to close them. Just wanna see the ligh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